第八课，筹办音乐会。 课文。 第一节，活动策划。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负责国际合作方面事务的负责人是谁？ 是张主任。 请你跟张主任联系一下，安排一个时间，我们见一面，就联合举办世界残疾儿童音乐会的事谈一谈。 好，我已经跟中国残联联系过一次，他们表现出很大的热情。中国在残疾儿童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，搞得不错。最近，中国还组织了一个有100多人组成的残疾人艺术团到美国访问，据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。艺术团中有一半以上的团员是儿童，在具体的节目安排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只是在中国组织这样的活动需要履行一些审批手续，有些手续还比较麻烦。 你根据需要协商的内容拟一个会谈提纲，我们一起商量好了后再给中国残联发过去。中国残联应该作为发起单位之一，因此关于审批手续由他们具体去运作更好。 好，会谈提纲我已经拟好了，请你过目。 太好了。很好，我的想法是这次活动可以搞成半商业化，活动可以吸收一些大公司的赞助和安排一些广告，活动组委会可以收取一定的广告费，同时还可以有一定的门票收入，最好能够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媒体联系一下，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。 好，我跟中国残联商量一下，关于和媒体的合作最好由中方出面，关于各种收费的标准和使用问题可以作为会谈的主要内容之一。 第二节，拜会残联领导。您好，杜乐先生，早就说要去看看您了，一直没有抽出时间让您跑一趟。谁跑都一样，我知道您很忙，我几乎天天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你们的报道，看来你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呀。哪里哪里，我听杰克说了，您今天来主要是想谈谈举办世界残疾儿童音乐会的事。 对， 不知道你们对此事有何看法？这是大好事呀，我们的领导非常支持。按照贵国在涉外活动中的有关规定，举办这样的活动不能由我们外国组织独家申办，因此我们希望残联能够成为发起单位和活动的主办者之一，不知道是否可行。这个我已经请示了领导，我们的意见是支持这项活动，我们建议具体交由我们残联下属的艺术团承办，具体审批手续问题我已经跟政府的有关部门联系过，他们认为只要上级主管部门批准，符合中国的法律和政策规定，履行正常的手续，各个环节都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具体的报批工作由艺术团来做。 那太好了，我还有一个想法，这次活动能否办成半商业性的活动？ 您是说收费？ 对，比如吸引一些广告客户，拉一点赞助，还可以有一定的门票收入。原则上说，我们不同意收费，因为我们残联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民间公益事业团体，如果从事商业活动是不合适的。 我明白，我只是想让张先生知道，爱都不是一个商业机构，资金比较有限，因此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作为组织者收取一定的回报，然后再投入到中国的教育中，特别是残疾人教育方面。套用一句老话，就是取之于中国，用之于中国。可以理解， 说到赞助，我倒有一个建议。目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业务，爱都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知名度，可否由爱都在外国公司中寻求一些赞助商？ 这正是我们考虑的。目前我们正在寻找一些赞助商，同时也试图寻找一些广告客户。 好的。 第三节，招募临时雇员。感谢大家来应聘。首先，我先简单地说几句。这次世界残疾儿童音乐会将由爱都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天地国际合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。我们这次招聘的是临时雇员，大家主要承担的工作是，在活动期间，为来自各国的残疾儿童音乐爱好者提供生活上的各种服务。因此，活动一结束，我们的合作关系就结束。等会儿我将一个一个的面谈，每个人只有10分钟。面谈的人到我的办公室，其余的人就在这个会议室里等候。这儿有很多报刊杂志，也有一些关于爱都的介绍材料，欢迎大家随意取阅。好，请李月芬小姐随我到办公室。请坐，李小姐，我看过你的材料，你是学习国际商务的，有过相当丰富的工作经历。我想冒昧地问一句，你现在有固定的工作吗？ 没有，我现在是100%的家庭主妇。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工作呢？ 我丈夫非常忙，他有自己的公司，我呢，孩子小的时候，专门照顾孩子，负责孩子的教育。现在孩子上了寄宿学校，我一下子就轻松起来了。 你为什么报名参加爱都组织的这次活动呢？为什么不找一个长期一点的工作呢？ 我想先通过这个活动试一试自己的能力，看自己还能不能较好的工作。 你了解爱都吗？ 了解，我对你们组织的工作理念非常感兴趣。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像爱都一样的组织。有了钱，办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，不是很好吗？ 你希望在活动中承担什么样的工作？比如，我们有管理工作，有接待工作，有语言服务工作。 你说的语言服务工作，是不是当翻译？ 可以说就是翻译。 那我可以试一试。我读书时就通过了国家大学英语6级考试，托福考试成绩还超过了600分呢。而且我在澳大利亚生活过2年，还有过做现场翻译的经验。这些我都在个人材料上写明了，并且有证明材料。 我已经注意到了。好，现在你的外语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了。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你被录用了。如果没有什么变化，请你下个星期三下午2点到这个办公室来报到。 谢谢。 顺便问一下，如果这次合作以后，我们双方都比较满意的话，你有没有兴趣来参加爱都的正式雇员的应聘？ 如果那样的话，那太好了。不过，我不知道爱都对正式雇员有哪些要求。 简单的说，爱都对雇员除了基本的学历、年龄、工作经历要求之外，还要求雇员为人正派，性格随和开朗，有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。 我个人认为，这些都是我追求的目标。好，到时候我一定会来参加应聘的。 好的，这个以后再说。再见。 生词注释。 事物。 负责人。 旅行。 协商。 你。 提纲。 运作。 过目。 媒体。 抽时间。抽出时间。 卓有成效。 可行。 环节。 非盈利性。 跨国公司。 知名度。 赞助商。 应聘。 冒昧。 家庭主妇。 寄宿学校。 托福考试。